八大水。 姑黄莺儿可好啊？ 爹娘，慢走，快着点。 好。 爹妈，我要一个红的。 是。 我还要一个黄的。 好。 哎，爹妈，我还要一个白的。 好。 Yeah.